新年好，新年好，祝你开门红。 过年好，过年好，祝你大吉大利，新年快乐。 才听春联， 祝你身体健健康康，祝你四季都平安，欢欢喜喜过大年，爆竹声声迎新年， 恭喜恭喜你发大财， 梦想成真好运连连。 春光的年是吉祥的年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，家老小乐团圆， 中国的年是吉祥的年， 阖家欢乐幸福美满， 中国的年是吉祥的年， 红红火火又是一年。 过大年啊过大年，张灯结彩提春联， 祝你身体健健康康，祝你四季都平安， 欢欢喜喜过大年，爆竹声声迎新年， 恭喜恭喜你发大财， 梦想成真好运连连。 中国的年是吉祥的年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， 中国的年是吉祥的年， 一家老小乐团圆，幸福美满， 中国的年是吉祥的年， 红红火火又是一年， 中国的年是吉祥的年，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， 中国的年是吉祥的年， 一家老小乐团圆。